你这种论调不正确。聊斋这部书是一部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哦，这里边还有进步性。 当然了， 描写现实， 现实意义啊。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你这水平看不出来这个。 我这水平？ 当然了。 我告诉你 啊， 我连聊斋前边蒲松龄写的自序我都背下来了。 那序你能背下来？ 那当然了。 是吗？ 啊，没看出来有现实性啊。 让你全说说不了、 啊、 你说一句我们听听。 说一句， 来一句。 披罗带笠 啊， 三闾士感而微骚。 那您等会儿吧， 这 别说了、啊、文盲。三闾士，宝贝儿，驴， 本身这就是心平气和讲理的事儿吗？ 你不亏心呐！好家伙，批聊斋我以为文活了，还有开打呀，这里是。 老先生教导我们文活无始， 我们这么来的。 我不知道， 人家都不像话， 没看见那自序里头哪句写的有现实性。 我给你提一句啊。 啊，您说说。 有这么一句， 嗯， 叫做浮白在笔，锦城孤玉之书。 不是，这什么意思吧？ 好好说啊。 我也没听明白。 浮白在笔，锦城孤玉之书 啊什么意思？ 就是说喝着酒写着文章、抒发自己愤懑的心情。 抒发愤懑的心情。 对呀、 没明白，是不是理解不了？ 还不理解啊？ 看不出来吗？ 跟你说个简单明了的 啊。 前几天有个电视剧， 嗯，《 聊斋》， 我天天看。 那主题歌就有现实意义。 那主题歌我会唱啊。 你会唱？ 会。呵，我太清楚了。 那应该理解啊。 人家那主题歌 啊， 据说是按照山东话来谱的曲 啊。对。 是拿山东话唱最顺。 这他说的没错，山东人写的，山东人唱的， 对不对？ 对。 我给你唱唱。 你来来。 你也说聊斋、 是这个。 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 当里个当， 鬼也不是鬼。 当里个当， 怪也不是怪。 当了个当， 牛鬼蛇神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 当了个当，了那个当，了个当， 我表弟是 当了个当。 哎，怎么改山东快书了？这 废话， 你怎么老往沟里带我？ 我这不是带你，你光唱这歌你不理解它没有用啊。 确实聊斋没什么现实性。 没什么现实性 啊？有什么现实意义？ 根本你就没看过这书。看过吗？ 谁说的？ 我说的。 聊斋 啊， 通读全篇。 你呀、 我 能耐的你了。 嗯， 一个名字你都说不上来。 谁说的？ 我说的。 谁告诉你？ 看这个模样，多一个我们听听。 聊斋那么些呢？ 啊， 那么好些故事呢，对不对？ 你说出一个就行啊。真是的， 你说我要说出一个来，你这脸好看了吗？ 你得说得上来呀、 最著名的那个。 哪个？ 你猜猜。 我猜猜 啊？ 说不上来让我猜。 谁说不上来、 这有猜的吗？ 最著名的我想起来了。 哪个？ 亡妻学艺。听过吗？听过吗？你 听过？梁鸿民李菁常唱这个。在从前有个人叫亡妻，不这个吗？ 什么 亡妻学艺？ 这故事聊斋里头的。 这故事有人本名不叫亡妻学艺， 叫什么？ 崂山道士。 对， 是吧？ 还有那动画片呢吗？ 哎，好嘛，还是这个水平。 崂山道士 啊、 讲的是一个人， 对， 叫亡妻， 嗯， 去学艺去， 还是亡妻学艺， 跟这个老神仙、 对呀、 学仙法， 没错。 人家先不教给他，让他先打水扫地， 基础啊， 砍柴， 对， 干了俩月，他受不了这苦，跟人说我不干了，我回去了。人说回去，我走吧。你那不能白让我干俩月，你教我点什么？ 你得教点能耐啊。 你想学什么呢？ 啊， 我学穿墙术。 什么叫穿墙术、啊、 甭管多厚的墙， 怎么样 掐诀念咒蹭就过去、啊、 就能过去。 人家说那我教给你吧。 好啊， 但是你存心要善。 哦， 心存不善法术就不灵。 讲理 把他教会了， 对， 他回家了，到家第一件事儿跟他媳妇吹牛。 还吹牛？ 嗯，旁边那家存折我当时就拿过来，信不信？ 偷啊。 他媳妇说我不信。不信你看着、嗯、掐诀念咒， 嗯， 好几步远，噔噔噔噔噔，咣 过去了， 趴下了。 怎么趴下了？ 他心存不善呢。 哦， 咒语失灵。 对， 脑袋上撞一大疙瘩。 是， 是不是这故事？ 哎，这故事说的对。你说说这故事有什么意义啊？这故事说明什么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 对呀， 现实意义它就是说呀，你要想偷东西，你还是得研究撬锁。 对对对对对， 你翻墙不行。 对对对对，就学这个。聊斋教人怎么偷东西是吧？ 那你说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都不知道。这告诉人呢，不下苦功夫难得惊人意，偷机取巧只有碰壁没便宜。 哇， 你家对吧？你这玩意儿我词是这个、 哦、就是不能偷机取巧。 当然了， 下苦功夫 对 才能成功。 铁杵磨针呢？ 不对吧？ 怎么不对呢？ 现实当中不是这样的。 你举个例子 啊。举个例子 啊， 我有一个师弟。 你有师弟？ 咱也甭说是谁了 啊，这个留点面子 啊，穿一个黄土布的大褂啊，天津人， 又一老乡。 哎，说相声给我捧哏。 哦， 长得像马志明，拜过范振玉。 行，等 咱不提是谁啊。 用你提吗？这还两回了还用提呀、啊， 反正有这么一人。 这是举个例子。 哎，从来也不下功夫。 哦， 我们一块儿做客，老师说了你们得练绕口令。 对，基本功啊， 一天练50遍。 不少。 我们都一天练50遍。 他呢？ 50天练一遍。 好嘛，这太不怎么样了。 我们在旁边那儿练呢。 嗯， 脸红脖子粗。 怎么练？ 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到皮儿。 他呢？ 在旁边 嗯 买了一斤葡萄干，跟那一边吃一边看。 这省得吐皮儿了，这个啊， 就这么一人。 嗯， 可是他成功了。 是啊， 演了几集电视剧。 嗯， 当然没大红。 怎么样？ 但是也不愁吃喝了。 这就不错了。 我们这用功夫的完了。 你们呢？ 崴泥了。 怎么呢？ 现在我们这些人 啊， 所有的 都算上， 吃葡萄全不吐皮儿， 也吃葡萄干。 不是，吃得起葡萄干吗？我们 那为什么不吐皮儿呢？ 舍不得。 这也太会过了这个。 我们有一师哥 啊， 张德武。 对， 混得最惨。 他 不但吃葡萄不吐皮儿， 嗯， 吃核桃全都不吐皮儿。 什么牙口这是？ 苦吗？所以您说这不对。 这个不对， 反映不了现实。 哦， 嗯， 再跟你说一个 啊。您说 还有一个 哪段？ 骂鸭的故事。这故事啊，说 天津小孩吧。 对啊， 上北京没学好。 怎么不学好呢？ 这是骂人话，知道吗？ 说你没学问你还不承认。 怎么没学问呢？ 骂鸭是一个故事，知道吗？ 骂鸭 啊， 聊斋原文 见过吗？ 当然见过了。 是啊， 有一人好偷东西。 哎，说的对， 偷邻居一只鸭子。 嗯嗯， 给吃了。 没错， 吃完之后浑身长鸭毛。 嗯， 不挠痒痒，一挠就疼。 哼， 治不好 怎么办？ 梦里碰见个神仙。 哦， 神仙告诉他了，你让丢鸭子那人骂你一通，你这鸭子毛就掉了。 这主意好。 早晨起来穿上衣裳， 嗯， 找街坊，您骂我一顿得了。 对呀、啊， 人家我骂你干嘛？我跟您说实话，您这鸭子是我偷的。 告诉了 人家那位很忠厚。 嗯， 哎呀，一只鸭子算什么？交个朋友邻居嘛，没事，我不骂你了。越说不骂他身上越疼。 对呀、啊 哎、不行，您就得骂我、 嗯、 您就得骂我，您那鸭子是我偷的，您不骂我，我这毛病去不了。 告诉实话吧。 人家明白了，痛痛快快的骂了他一顿。 嗯， 他这鸭子毛全掉了。 好了， 不单好了， 还怎么样？ 不偷东西了， 改了毛病了。 是不是这么个故事？ 故事说的对。 哎， 这故事说明什么呢？ 这个 啊，你不都看过吗？ 说明这个你吃鸭子呀， 怎么样？ 要注意禽流感， 哪个 都要有皮肤病。 对对对， 你不能吃烤鸭。 别说了、啊、那时候有禽流感吗？ 老禽流感， 这也加老就得呀， 老金六感 像话吗？这都 那应该是， 这是教育人们不要偷东西，知道吗？偷完东西犯了错误了，人家骂你也是对你好。 哦，你有错误 啊， 人家骂你是对你好。 当然了， 批评你 还能改正错误啊， 为你好。 对呀。 不对吧？ 怎么又不对啊？ 跟现实生活不符啊。 您又有什么例子？ 我有一个师弟。 又有一个师弟， 咱甭说是谁了。 哦， 穿一个灰土布大褂， 对， 天津人， 长得像谁呀？ 马志明啊。 有个师傅吗？ 范振玉、 啊、我一猜就还是我。 我就举个例子嘛。 你举例子就完了啊。 好偷东西。 是啊， 其实家里有钱 啊， 但是就这毛病，走道这手老这样。 手粘呢？这干嘛？ 家人钱包啊。 哦，这做好准备。 他父亲呢，上南方办货物， 哦， 做买卖， 对， 一去就是半年。 嗯， 在家里还能管着他，你说这一走，他外边小偷小摸，这酿成大罪呀。 对呀， 天天骂他， 是 天天不听， 改不了， 马上就要走了。 嗯， 头天晚上把他叫过来了，儿子，你呀别老偷东西，家里又不是没钱，干嘛老偷东西呀？再偷东西啊，我打死你。没关系，家里这不是有钱，爸爸给你钱，来，给你钱，拿出一摞来， 嗯， 5万多块钱啊， 好嘛，不少， 钱都给你 啊， 但是你别偷东西， 对， 知道吗？ 嗯， 偷东西不好， 是、啊、 你犯罪怎么办呀、啊？对不对？家里有钱，爸爸这钱哪儿去了？ 这手够快的，这个， 他爸爸真急了， 那能不急吗？ 噌， 怎么样？ 拿出一口菜刀来， 嚯， 当当两下。 干什么？ 把他俩手给剁下去了， 这可太残忍了。 您说这是对他好吗？ 这虽然说变成残疾人了啊，可是他能改了这毛病，这是个好事儿。 这是好事儿， 偷不了东西了。 他父亲也是这么想， 是不是？ 这是好事儿啊。 对呀、 啊，我们家里有钱 啊， 我养着残疾人怕什么呀？ 是 他不给我惹事儿去。 嗯， 放心了。 对， 上南方 走吧， 做买卖。 嗯。 一去两年， 日子不短。 两年之后赶紧回来了。 回来了， 头一件事先回家， 嗯， 看看儿子怎么样。 当然了， 到家一看，他这儿子呀 变好了。 哎，早枪毙了。 怎么毙了呢？ 他就剩俩裤衩了 啊， 绑了两把菜刀出去劫道去了。 都这模样还不老实了， 人的本性改不了。 哎，不对不对， 嗯， 他这俩裤衩那菜刀谁给绑上的啊？这怎么回事？ 他不是他住范振宇他们家旁边啊。 这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徐德亮和高峰合说的相声片段《屁聊斋》。相声这种表演形式啊，有人说它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既然通过说把观众逗乐，那么这些涉及到文学作品的相声段子肯定是说了大家既知道又不知道的事儿。对于文学作品，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通过相声演员的歪解得出一个荒谬的答案，一笑大方，但是又觉得呢有点意思啊，让人笑过之后还记忆深刻，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曲艺是听不腻的一种艺术了吧。好了，到这儿本期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还是照例送上一首歌，张学友的我希望你相信。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忘了悲，忘了喜，只要我俩在一起，不管明天的路更漫长，今夜我会更加珍惜。我希望你相信，说过的话都真心，就算是风是雪是晴是雨，这份情永不忘记。思念盼望是在重演，千千万万句落叶用时间来考验，浮浮沉沉人世间看似苦海无边，聚聚散散一线牵，我和你相聚并不远，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才知道你心。 心中的怀疑，我等你，等你可以说出心中的秘密，盼望你，真的盼望你原谅我对你不够小心，把过去让它过去，今生决定只爱你。有欢笑有哭泣，你的心情总不定，感觉有些话藏在心底，你永远不想说明，我希望你相信，说过的话都真心，就算生生世世岁岁年年，这份情永不改变，的思念盼望是在重演，千千万万句落叶有时间来考验，浮浮沉沉人世间，看似苦海无边，聚聚散散一线牵，我和你相聚并不远，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才知道你心中的怀疑，我等你，等你可以说出心中的秘密，盼望你，真的盼望你原谅我对你不够小心，把过去让它过去，今生决定只爱你。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那些誓言谎言